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 听众朋友，今天继续播出长篇小说《你的生命如此多情》，作者海岩，演播牟云、翟万晨。 1999年12月31日，全世界都没有第二件事情，都在狂欢着送别这个时代最后的几个小时，迎候那一线崭新的曙光。无论哪一个国家，无论哪一个民族，无论信奉什么宗教，无论是不是敌对的双方，在这个人类共同面对的时刻里，心情全都一样了。电视上，全世界的政治领袖们、科学家们、作家们、明星们都在激动不已地回顾过去，展望未来。普通人也一样，在辞旧迎新的时候，总要浮想联翩，许下种种期待和心愿。林星想，但愿自己的好运会在几个小时之后的钟声里重新回来。在最后的这个夜晚，全世界每座城市肯定都有一个中心，就像一个祭坛那样，让那些领导人和各界精英在神圣的仪式中代表人类迎接2000年的第一个黎明。小人物们、老百姓们，在让精英们代表着与时代进行壮丽对话的同时，也想跟亲人、跟朋友、跟素不相识的陌生人找个什么地方聚在一起，为自己的一点凡人俗事、内心隐私、事业钱财、儿女情长而衷心祝祷。林星想，我去哪里呢？我跟谁呢？我祝祷什么呢？ 他一个人在扬州胡同那间没有开灯的小屋里待到晚上10点，还是下楼上了街。街上都快没人了，人们此时果然不是阖家相聚辞旧迎新，就是参加各种活动去了。到处都有正式的和非正式的，官方的和民间的，有组织的和自发的，形形色色的庆祝活动。没有人还像他这样在空旷的街上踽踽独行。他想起以前和吴晓还讨论过千年之交的时候，他们在哪儿过呢？他们说过世纪坛、长城和其他一些伟大的地方，但都知道那不是他们所能去的。他记得他们最后确定还是到他们第一次见面的地方去，那就是天堂酒吧。 他去了天堂酒吧，天堂酒吧已经人满为患，几乎都是年轻人，也来了不少外国人，大家都有点奇装异服，在衣着打扮上就像约好了似的，有点要革命的意思。台上演奏的还是那支天堂乐队，那支没有了萨克斯管的天堂乐队。他们一首一首地演奏着各个国家20世纪有代表性的经典曲目，使人感到连这样小小的角落都没有游离在全世界的回顾浪潮之外。林星没找到座位，他就靠墙站在灯影里， 今天很多人都站着，站着聊天，站着喝酒，站着看电视，站着等着钟响。 离钟响还差一个小时，音乐停下来。天堂乐队的钢琴师走到麦克风前，即席讲话。他说：各位朋友，请大家静一静，静一静，请允许我讲几句话。我们今天的演出马上就要结束了，待会儿就要转播世纪之交的庆典活动。在这个一千年才有一次的无价的时刻，在这个人人都满怀理想尽情展望未来的神圣的时刻，可能也有一些人非常怀念过去。怀念过去呢，许许多多美好的时光和许许多多知心的朋友。我也一样，我想起了我们天堂乐队的过去，想起了我那个吹萨克斯管的兄弟。很多喜欢天堂乐队的朋友常向我们问他，可是我们不知道他在哪儿。半年前，他在一次常人难以承受的感情挫折之后就不知去向了，我想他是不会再回来了。我们只能祝愿他永远像过去一样快乐、帅气、善良。我有个提议，让我们大家在最后听一遍我们共同许下的天堂之约吧，算作我们天堂乐队在1999年向各位朋友最后的告别。让我们下个世纪再见。他说的非常动情，含着热泪。在掌声中，天堂之约那熟悉的旋律响了起来，钢琴师和整个天堂乐队也成了听众。大家都静静地看着悬挂在各处的电视机里那个 MTV 的精美画面。林星知道，画面里的蓝天碧海都是今年夏天在大连拍摄的。吴晓面对着海上初升的太阳，吹起流畅委婉的萨克斯管，整个天堂酒吧都静下来听这首最后的天堂之约。 在音乐的高潮中，林星独自穿过人群，走出了酒吧的大门。街上很静，连出租车都没有了。林星步行着往扬州胡同他的家里走，脑子里还回想着刚才的乐章。他不想再待在那群拥挤的人群中，他与那些欢笑和喧闹有些格格不入，他只想一个人独自在心中和他的爱人吴晓一起度过这不同寻常的夜晚。他慢慢地走着，在心中持续的旋律中反复想着过去那些温暖的日子，那每一个涌进心间的生活场面和平凡细节所带来的伤感，使他的脚下不禁有些踉跄。这时候不知什么地方隐约传来万众欢呼的声音，他知道刚才那踉跄的一步已经迈出了1999，跨入了2000，一个充满梦想的纪元。 新的时代有什么不同呢？对林星来说没有，他每天照常上班写稿子采访，下了班哪儿都不去，回家做饭，心里头依然没有放弃吴晓。对他来说，百年之交、千年之交都是平常的一天，都是人类自己给自己设定的一个心理上的界限。而这个界限对那些心中存在某种迷惑的人，往往像是一个生命的大限，尤其是那些垂垂暮年的老人。 夏卫华就是因为这个从美国回来了。他陪了他的年迈的舅舅去老家威海的老龙头看千年的日出，了却一生的夙愿。年后他们来到北京，夏卫华自然想办法找到了林星。 夏卫华约林星去了他们借住的一个郊区的别墅，那是夏卫华舅舅的一个朋友在北京的房子。虽然不像京西别墅那样豪华漂亮，但也算清静雅致。夏卫华舅舅舅妈和他一起在那别墅里请林星吃了一餐挺素的午饭。在席间，两位老人问了许多关于祖国大陆现在人民生活的情况，对故土乡亲的一切都极感新鲜。饭后老人要去午睡，林星便也告辞。夏卫华留他叙旧，林星推辞说下午还有别的事情要办，没再逗留。夏卫华送林星出来，那别墅前面有个冻住的小湖，湖边栽着枝头枯摇的柳树。他们踩雪踏冰，穿过平滑的湖面往公路那边走。彼此的潜意识里都有些久别的隔膜和生疏。林星告诉夏卫华自己结婚了，而且成功地做了肾移植手术。他告诉夏卫华的都是喜事和好事。 也许正因为看到林星的生活如此顺遂，夏卫华脸上显得别有一番滋味。他说，那我还得祝你结婚快乐呢，什么时候给我补一顿喜酒啊？ 那等你毕业回来吧，要是我还活着就给你补。 你不是已经做手术了吗？再活个几十年呢，没问题。哎，怎么样，还要不要我帮你办到美国去留学啊，或者去度度假？你应该彻底的放松放松。 林星听了没有吭声。 哎，我是认真的。你这么年轻，怎么像个农村的地主婆啊，还想守着你那扬州胡同过一辈子呀？女人结了婚就都这样胸无大志了吗？ 林星站住了，他不知为什么眼睛突然湿润，一句话竟抖抖地脱口而出。可我得守在那儿，我不能让他回来找不着我。 夏卫华没听明白。嗯，谁回来找不着你啊？ 林星的喉咙发堵，无以为答，一颗眼泪滚下来。林星受不了这样强作笑颜隐藏悲痛，他毕竟面对着他最信赖的朋友。吴晓，他走了，他生我气走了，可他一定会回来的，他气一阵子就会回来的。林星说不下去了，很久以来他没再落泪，没再和任何人述说过他的无效，但是夏卫华的出现使他又想起了从前，从前他曾经拥有过的梦一样的恋爱季节。 似乎不需要再解释什么，夏卫华显然明白了一切。他说，星星，我早看出来了，你表面上很坚强，很独立，很专注于事业，实际上你是个特别脆弱的女孩，太认真也太认死理，所以我早就估计到你会失败的。你和吴晓，你们还都是孩子，谁都不懂得怎么保护自己，怎么避免互相的伤害和失望，我早就猜到你们长不了。 夏卫华的批评让林星心里更加难过，但他承认夏卫华说的没错， 至少事实证明了他说的没错。 他们已经登上了光秃秃的湖岸，走上了公路，走到了郊区汽车的站牌下。夏卫华说，你叫个出租车吧，我来付钱。 哦，没事儿，坐公共汽车就可以了，再说这也没有出租车。这时候林星的心情也恢复了平静，他跟夏卫华互相注视着，彼此的目光都很亲切。 夏卫华再次问道，既然这样，那你更应该好好的考虑一下我的建议了。你需要换一个清静的环境休养一阵，也许你会忘掉那些伤心的事情，重新快乐起来。 林星听了低下头来，没有回答。一直到公共汽车来了，他才抬起头来说，再见吧。他第一次主动地拥抱了夏卫华，但那是一种告别式的拥抱。他说，我心里一直是感谢你的，感谢你为我做的一切。我这些年遇到过不少好人，你是让我最感动的一个。可我还是得回去了，家里不能没人。再见，好朋友。说着，林星跳上汽车。等汽车开动以后，他才去看站在站牌下呆立的夏卫华。这个车站只有林星一个上车的乘客，也只有夏卫华一个送行的人。 夏卫华孤零零的一动不动地在那里站了很久很久，一直站到汽车走远，他们彼此谁也看不见谁了。 世纪之初，除了照常上班、照常生活以外，就有了这样一个小小的，让林星心情波动了一阵的插曲。林星的身体倒一天比一天的好起来了。手术以后，血透析从每天一次减到每周三次，现在又减到每周一次。不是没钱，是医生让减的。按照医生的估计，再稳定一段时间，林星就可以彻底不用透析了。跟夏卫华相见的第二天，林星的心情就完全平静了下来。第二天又是透析的日子，他早早的就到了医院。在医院的走廊上，他意外的碰见了那个他几乎遗忘了的老警察。 老警察到医院不是来调查什么案子，而是陪着他快80岁的妈妈看病来了。看他扶着老太太一路蹒跚的样子，倒真是一个典型的孝子。林星因为不期然地看到了警察个人生活中的这个动人的片段，便发觉他们其实也都是普普通通的老百姓，生活工作老老小小的也都挺不容易，所以他对老警察的印象一下子倒有了几分亲切。老警察今天穿的当然还是便衣，见了林星打招呼还挺热情，不知情的人看了准以为他们是老邻居，或者林星是他同事的闺女。老警察把他那位老迈昏聩的母亲小心地安置在一排长椅上，就过来和林星说话。他问，最近有吴晓的消息吗？ 林星摇摇头。 他又问，没给你来信？ 林星又摇头，他没想到这老警察接下去居然说出这么一句话来。 那个吴晓啊，倒是给我来了一封信。 林星呆住了，说不清这一刹是惊奇呢还是难过。这是他和吴晓分手后第一次听到关于吴晓的消息。可吴晓既然能给这位形同陌路的警察去信，为什么对等在家里的妻子 不置一顾呢？ 老警察看出了他的惊呆，解释说：“ 我们刚刚把你公公的这个案子彻底破了。你公公不是自杀的，是被一个跟他一起干了20年，而且是他最信任的老部下打死的。哎，人和人之间啊，真是不好说。这个案子呢，还没往法院起诉呢，吴晓不知怎么就听说了，给我们写了封信。一是补充一些他知道的情况，二是对公安机关呢表示感谢，写得还挺不错的。我想呢，给他回封信，把有些情况跟他说说，也把你当初怎么帮他说话，怎么拼命想救他出来的情况呢，跟他说说。你们小两口不是为这个案子闹了些误会吗？我想做做工作，能解开的疙瘩呢，就早点解开。 林星问：“那你写了吗？”“ 嗨，可是我不知道往哪儿寄呀。吴晓的信上没留地址，不过从邮戳上看呢，是从上海寄出来的。哎，我过两天呢，要去上海出趟差，要不要我替你找找啊？” 林星不敢相信地问：“怎么找啊？”“ 我可以托上海公安局的人呢帮忙找找，上海市局我倒是熟人多。” 林星不知道说什么好，只有点头鞠躬：“啊，那谢谢，谢谢你了。”每次透析林星都能睡着，但这一次没有，整整5个小时他一直睁着眼睛。他后悔刚才没有向那老警察要那封信看，也许字里行间能看出吴晓现在的境况。所以透析一完，林星马上就走。他不知道公安局肯不肯把那封信拿出来，也不知道那个老警察上午带母亲看完病是回家了呢，还是又去上班了。 还没有走到医院的大门，林星在一个拐弯处无意中看见了泌尿科的主任。他在离他不远的地方正和一个人低声的交谈。林星默然止步，他认出那个人就是天堂乐队的钢琴师。主任正在向钢琴师讲解着什么事情。钢琴师一边听一边频频点头，他面向着林星却没有发现林星，而他脸上的表情林星却看得清清楚楚。那表情不知为什么给了林星一个突然的醒悟。 听众朋友，长篇小说《你的生命如此多情》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节目编辑郝卫群，录音师蒋树珍，感谢各位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 听众朋友，今天继续播出长篇小说《你的生命如此多情》，作者海岩，演播牟云、翟万晨。 在离医院的大门口不远的一个拐弯处，林星看到主任和钢琴师说完了话，两个人正握手告别。主任转身往回走，一抬头的视线不偏不正撞上了林星。 主任笑着跟他打招呼，但是笑得不自然。 哟，林星，今天来透析啊？ 林星盯着主任，用一种肯定而坚决的语气问：“就是他吗，主任？” 主任一愣，什么？ 林星目不转睛盯着主任的脸问：“我做手术的钱、透析的钱、住院的所有的钱都是他付的吗？” 主任想装傻：“谁付的呀？” 林星摇头说：“主任，我知道你是知识分子最蠢的那种，所以你不善于说谎，你就别再骗我了。” 主任沉默了一下，回答他：“ 我看，还是让他自己跟你说吧。” 林星向主任鞠了一躬：“哎，谢谢你了。” 林星跑出了医院，跑到了车来车往的大街上，早已不见钢琴师的踪影。他换着公共汽车、无轨电车，一路急匆匆地往钢琴师的家里走。他以前随吴晓去过他们家，在天堂乐队的几个成员中，只有钢琴师独自住。他在一幢砖木结构的旧式小楼里，拥有一间相当空旷的大屋，这便是天堂乐队的老营，是他们平时排练、砍山和聚居的地方。 钢琴师不在家，门锁着，林星就在楼下的门洞里等。小风刮着，地上迂回曲折地流窜着小蛇一样的尘土。林星耐心地等。天半黑的时候，钢琴师终于回来了，一个人低头上楼，没有看见林星。林星跟上来，在他用钥匙开门的时候叫了一声：“大哥。” 钢琴师回头，有点惊讶的：“ 哟，林星，你怎么来了？有事儿吗？” 钢琴师一边说一边开门。楼道里很暗，他打开灯想看清林星脸上的表情，可是灯一亮，林星已经扑通一声冲他屈膝一跪，吓得钢琴师一时慌了神经：“ 哎呀，你怎么了？怎么了啊？” 他连忙去扶林星：“ 大哥，我林星没钱还你，我也不能用别的法报答大哥，我只有一半。”林星把头扣下去，钢琴师的嘴里叫着：“ 哎呀，快起来，快起来！” 但是拉不起林星来。林星想，这笔债自己怎么还得起呢？除了磕头，我什么都不能拿出来，尤其是对一个男人。这个念头让林星的心头重负的长跪不起，直到听见那个钢琴师一声无奈的叹息：“ 哎，要拜啊，你就拜他吧。” 林星抬头看去， 钢琴师用细长的双手在林星的眼前展开了一张小小的纸片。林星看清，那是从一张汇款单上撕下的留言联。他看到上面一行那么熟悉的字体，还没有看清写的什么，林星就热泪盈眶。 大哥，用这笔钱给林星做肾移植，这是我欠他的，千万别说这钱是我寄的，拜托，无效。 林星双手抖抖地接过那张留言联，耳边听见钢琴师如释重负地解释说， 钱是从上海汇来的，一共50万，我全都入到医院的账上了。也许真是上海那边的钱好挣，他才去了没多久，怎么一下子就发了这么大的财啊？ 这行熟悉的小字终于重新震醒了林星的爱情理想，他仿佛从地狱一步就升入了天堂，那悲极而喜的感觉大起大落，几乎不像是真的，倒像是少年的时候梦中虚构的童话一样。 乘坐出租车在长虹般的高架桥上穿越上海，就像在浩瀚的建筑森林中凌空遨游。林星从一下火车就心情激荡，不是为了这座城市的壮观，而是为了那个近在咫尺的重逢。在这期待已久的重逢真要到来的时刻，他反倒越来越深地陷入了一种暗自的惶恐。他始终搞不懂吴晓将近一年的出走，是不是意味着他们之间的夫妻恩爱早就名存实亡。 但是无论什么惶恐都不能阻止他满怀希望地登上开往上海的第13次特快。昨天傍晚一拿到那位老便衣送来的字条，他就毫不犹豫地赶往车站。那张字条上写着一个清楚完整的姓名和地址，下面还有回家两个醒目的大字。那是上海一个酒吧的名字。林星在看到这张字条时几乎情不自禁地呼喊起来，回家。这名字是个多好的兆头啊，他简直不敢相信吴晓在这半年多的漂泊中竟会藏在这样一个温情脉脉的字眼下无动于衷。这地址肯定是不会错的，这是那热心的老便衣动员了他在上海公安机关的朋友，那些神通广大无所不能的专业侦查员们打探来的。 不到中午，林星就找到了这家酒吧。很大的地方，装潢考究而富有情调，一提回家二字，出租司机马上就能点头知道，可见多少有些名气。中午这里人不多，供应着品种简单但是毫不马虎的西餐。 林星坐下来要了一份意式烩面，然后故作顺便地向服务生打听，你们这里晚上有演出吗？ 服务生说，有的，我们这里的演出很出名的，要是来晚了还找不到座位呢。 啊，都有什么节目啊？ 是很丰富的，你晚上来看看就知道了。 哦，哎，有萨克斯管吗？ 什么？萨克斯管？ 啊， 这个没有。 林星有些愣，嘴里的面条马上寡然无味了。他心绪不宁地吃完面，先去附近找了个小旅馆开房住下，然后坐立不安地等到太阳西下。晚上他早早地就去了回家酒吧， 依然要了简单的食物，以便占据一个靠舞台不远而又相对隐蔽的座位。八点整，酒吧的演出终于激动人心地开始了。先是一个摇滚乐队情绪节制的演奏，后有一位流行歌手故作粗野地唱歌。晚上十点半钟，大概进入了整个演出的精彩段落。舞台上灯光齐明，鼓乐大作，几位衣着性感的少女整齐划一地舞动着暴露的肢体，跳起动作简单而节拍鲜明的舞蹈，观众的情绪随之振奋，全场击掌助兴。在这段过于吵闹的舞蹈以后，整个酒吧暗了下来，唱片里放出的音乐低缓轻慢，松弛着人们的神经。这是客人自己跳舞的时间到了。林星不知道下面的节目中还有没有舞小，他叫住一个路过的服务生问：“哎，听说你们这儿有个小伙子吹萨克斯管，待会儿有他吹吗？” 服务生大概是新来的，摇头说不知道，但是热心地替他向旁边一位领台的小姐咨询。两个人用上海话说了半天，才由那位小姐向林星答复：“ 你要找那个吹萨克斯管的吗？他早走了。”“哦，去哪儿了？”“好像是去德州夜总会了。”“哎，那你知道那个吹萨克斯管的小伙子叫什么名字吗？”“ 叫什么不知道，每次他都是吹完了就走，我们跟他没有来往的。”“ 哦，那他长什么样子？”“ 啊，那个个高高的，很漂亮的。” 林星几乎记不清他是怎样结束了和那位领台小姐的交谈，也许连声谢谢都忘了说，就急匆匆地走出回家酒吧。他当街拦住了一辆出租汽车，一上车就迫切地说了句：“ 德州夜总会。” 他搞不清这个德州夜总会是指山东的德州还是美国的德克萨斯州。好在这德州离回家不算太远，只隔了几条窄窄的街巷，这里的生意显得比回家还好。门前的街道两旁停满了各种汽车。林星没想到，他刚刚走进夜总会华丽的门厅，就幻觉般的听见了里边传来一首轻松欢快的萨克斯曲。他呆愣了半天，才终于确认，这正是他日思夜想苦苦追寻的那个声音。他的心脏几乎不能承受那一阵突如其来的激动，皮肤都像过了电一样麻木酸疼。他想欢呼，又想稳住，心里却说不出有多慌，慌得连脚步都几乎摇晃起来。 歌舞大厅的入口处被厚厚的人墙堵住了，示意着里边已经人满为患，只能出来一个进去一个，出来两个进去一双。林星拼命地往里挤，不顾身后的指责谩骂，反正骂的都是上海话，他也听不懂。在这种地方，女孩子的漂亮脸盘一般是不会被人轻易忽视的。几位排在前边的客人很乐意地把林星给捎了进去。但他冲进歌舞大厅时，那激动人心的萨克斯管已经曲终人散，大厅顶棚上的各种灯光正在闪烁启动，头上不知什么地方也开始嘶嘶作响的喷云吐雾。一个黑人主持人用怪声怪调的英文在迪斯科的前奏中不停地饶舌，鼓动着那些早已心痒的舞客。林星挤到前边，想从舞台一侧的小门往后台去，被一个警卫拦住说：“这儿不可以进的。”林星说：“我找人啊。” 警卫问：“找哪位啊？”“ 找吴晓。” 吴晓？ 啊，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的。 哎，就是刚才吹萨克斯管的那个。 哦，那他已经走了，每次都是一吹完就走的。 哎呀，你让我进去再找找吧。 哎呀，走了你还找什么呀？说了半天，警卫就是不让进。 这时候音乐爆发了，以压倒一切的声势把林星的哀求和争执统统吞没。这时候林星看见了吴晓。 吴晓不知从哪儿出现在大舞厅里，和以前一样穿着瘦削有型的衣服，头发用发胶修饰的轮廓优美，走路的步伐配合着 disco 的节拍，依然像流川枫那样高傲洒脱。他穿过一层层狂舞的人群向门口走去，变幻不定的灯光使他移动的身影忽隐忽现，但是林星一眼就看见他了，那么无意那么偶然的看见他了，就像是命中注定，天作地合。 林星大声的全力的扩张着身上的每一根血脉，他高喊着：吴晓！ 吴晓继续向门口走，连一个侧身的张望都没有。在无数音箱发出的金属般的打击中，任何高声的呼喊都变成了遥远的细语。 但是林星仍然拼出了胸腔的全部底气，他甚至听不出自己的嗓子已经哑了，他喊着追过去，紧紧地盯着那个在万头攒动中从容离去的背影，生怕他在眨眼之间沉入人海。 林星追到门口，眼神一乱，吴晓果然消失了。他判断不出他是已经出门了还是仍在舞厅里，林星的脚步仅仅凭着一种本能的方向感向舞厅外面追去。舞厅外面仍然挤满了说不清是准备入场还是准备退场的人群，人群中没有吴晓。林星继续本能地往外追，追到夜总会门外视野开阔的台阶上，他看到下面停着一辆异常醒目的红色跑车，一个衣着简洁的年轻女人正攀着一个男人的肩头，在他脸上轻轻一吻。 林星猛然站住了，他的喉咙像被一只无形巨掌用力地扼住，让他窒息的几乎眩晕过去。 那个男人就是吴晓。 他早该想到的，可一直忽略了。半年多来，他百思不解的那个疑问，终于有了一个清楚无误的答案。而这个答案看上去竟是如此的简单易懂，如此的合理和必然。吴晓一直杳无音讯，那是因为他在千里之外爱上了另一个女人。 林星眼睁睁地看着吴晓沉默地拉开了那个女人的车门，林星彻底绝望了，可还是下意识地喊出了声音： 吴晓！ 吴晓听见了，这个他肯定熟悉的声音让他的身体震了一下，抬头向上看去，他看见了空荡荡的台阶上孤零零地站着他的初恋情人，他的结发之妻。 也许在厄运临头之前，幸运来得太过集中了。林星不仅治好了病痛，又探得了吴晓的行踪，一切梦寐以求的东西都奇遇般的接踵而来，使他对那些本应遇见而没有遇见的事情毫无半点心理设防。所以当林星在德州夜总会门前的台阶上看到那令人痛心的一幕时，一切都显得那么的突然和残酷。林星跑开了，他就像逃命一样，哭泣让他呼吸困难，步履蹒跚。 上海拥挤的街道和高楼大厦压迫的林星头晕目眩。 这里显然离著名的外滩很近，林星很快就看见了那条灯火璀璨的大街，看见了黄浦江对面那光芒耀眼的东方明珠。这壮观的夜景令他更加痛不欲生，因为一切美丽的东西都已经离他太远。但是林星还是下意识地止步回首，在灯火阑珊的街边果然站着追来的吴晓。委屈、愤怒、憎恨，一切都有，但通通的被积蓄了那么多不眠之夜的思念压过，他还是不可控制地扑上去，紧紧地抱住了他。他只集中了一个念头，那就是他怀抱里的这个人是他的爱人，是他的丈夫。 相逢的泪水沾湿了吴晓的肩头，这样的相逢让林星不知道该说什么。他看见了吴晓眼中欲落未落的眼泪，那眼泪给了林星巨大的精神安慰。 那个开跑车的女人开着跑车跟过来了，站在路边面无表情地看着他们。 林星说：“吴晓，你跟我回家，咱们回家吧。” 吴晓没有回答，他慢慢地松开了林星，问道：“手术做得好吗？你现在还难受吗？”“ 我全好了，我一点都不难受了。吴晓，我知道你还爱我，我一直知道的。” 吴晓轻轻地推开林星，转过身去往外滩的岸边走，不知是想躲开林星，还是想躲开那开跑车的女人。他说：“你的病好了，我就没什么牵挂了。” 林星听不懂他是什么意思，他跟在吴晓的身后说：“吴晓，可我牵挂你这么多天，我没有一天不在想你。” 吴晓站住了，他不回头也不看林星，说道：“我把欠你的都还上了，我现在要去还别人的，我欠了别人的。” 林星隐隐明白了，那回避的眼神、闪烁的言辞、麻木的面容，还有路边等候着的跑车和美女，难道他还不明白吗？ 听众朋友，长篇小说《你的生命如此多情》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节目编辑郝卫群，录音师蒋树珍，感谢各位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